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又是我们的黑胶集市，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么在上期的黑胶集市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两张 RCA 现场立体声系列当中的钢琴协奏曲。那么在上世纪60年代模拟录音的黄金时期，除了 RCA、 水星、哥伦比亚这些美国唱片公司和 DECA、 EMI 等欧洲唱片的大牌之外，德国的 DG 也有很多足以和他们比肩的好唱片、好录音。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两张 DG 大荷花唱片当中的名版黑胶，一起聆听半个世纪前音乐大师的精湛演绎。旋律大多数乐迷都非常的熟悉，德夏克大提琴协奏曲是同类作品当中的佼佼者，录音版本非常多，优秀唱片也不少。老一辈的像卡萨尔斯、60、70年代当红的罗斯托罗波维奇、斯塔克等等呢，都留下过不朽的录音。然而众多的名版唱片中，上世纪著名的法国大提琴家皮埃尔·富尼耶和乔治·塞尔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1962年在 DG 的录音受到乐迷的广泛喜爱。 那是立体声录音的初级阶段，像美国的 RCA、 水星开始出版商品化的立体声黑胶，欧洲的 DECA、 菲利普斯还有 EMI 也是不甘人后，相继推出自己的同类唱片。历史最悠久的德意志唱片公司是以大荷花为商标出版的黑胶也受到了乐迷的广泛拥戴。那大荷花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唱片有哪些精品和特色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再给大家来说说他们的故事。 你好朋友，调频974，永恒魅力黑胶集市。那么今天这个时间，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地记大荷花》版的这个傅尼和塞尔来演绎的德罗夏克大提琴协奏曲。在常见的乐器当中呢，大提琴的音域呢最接近人声，它的音色温暖厚实，充满人文色彩。但是作曲家为大提琴谱写的协奏曲呢却并不是很多，广泛流传的只有像海顿、博凯里尼、舒曼、德沃夏克、埃尔加和圣桑等人的作品。其中演奏比较普遍的是海顿的两首 C 大调协奏曲，难度最高的是埃尔加的作品。但是说起知名度，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协奏曲是最为著名也最受人们的喜爱。 这部作品作曲家晚年时最宏伟的作品，这是他在美国时期完成的。那作品也是反映了德沃夏克对祖国、对人民、对大自然的无限热爱。他用充满了真挚情感的优美旋律抒发了作者强烈的思乡之情。大家注意聆听尼傅尼，就好像发自内心的倾诉，深情优雅地传递着音乐最深刻的情感，让人陶醉，让人感动。一直以来，人们把傅尼的演奏称为高贵典雅的集大成者，在此我们也有了深刻的体会。 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不太慢的慢板。这段慢板是用辅三段体写成的，是大提琴作品当中最富有表情的慢板乐章之一。 音乐宽广宁静，充满表情，富于歌唱性，表现出作曲家怀念故乡、怀念亲人的忧伤的情感，和他的新世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有异曲同工之美。傅尼耶的大提琴演奏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技术娴熟，音色动人。大提琴所有的音域在傅尼耶的手中都能够得到优美的呈现，他的琴声饱满而活跃，展开时平和稳重，微妙之处细如发丝，让人十分痴迷和陶醉。 在我们和大家聊聊地记的大荷花黑胶唱片。 没错，那这个系列的唱片呢，也是囊括了地记模拟录音黄金年代的一批杰出的录音。录音的音色温暖丰厚，音场自然，层次清晰，空间感极好。杰出的代表包括像傅尼耶和塞尔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还有施耐德汉和约胡姆的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弗里乔伊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等等。许多录音都是来自具有良好声学条件的柏林耶稣基督大教堂。 对，这个地方我和王卓还亲自去探访过这个耶稣基督大教堂。耳边我们听到这个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呢，跟大家交代一下，是采录自这个地记大荷花的二版，它不是头版，头版是大荷花红标立体声，二版呢也是大荷花，声音呢同样十分的优秀。 身体要到去哪里？ 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钱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任性，别去想那么多不确定，自由在等待被唤醒，管他那所有的心情都由自己决定。脑袋里装着好多问题，总会觉得好无力，却又没办法逃避。哦哦哦，别在意谁和谁的关系，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值得被珍惜。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画面留在这个夏天，现在起只需要让自己认。 进入了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的末乐章，中庸的快板回旋曲。这个乐章呢，带有豪迈的气质和欢乐的情绪，并时常与优美的舞蹈特征相结合，与光明愉悦的情绪交替出现，最后是一种很宏伟壮阔的尾声。乐章当中包括前面各个乐章的元素，似乎是对整部作品乐观主义的概括的总结。 这部协奏曲唤起人们热爱生活、战胜忧伤的勇气和力量，它不仅是作曲家卓越音乐天才与成熟技巧结合的产物，也是作曲家现实主义世界观的展现，音乐充满了正能量。这版录音可以说是地记大荷花黑胶唱片当中的精品，富尼耶的琴声丰厚饱满，音色细腻，也是尽显他的高贵气质。塞尔指挥的柏林爱乐热情洋溢的演奏，让作品焕发出绚丽的光彩。 这的确是我们所聆听到的大家印象最深刻而且是最为喜爱的一部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的精彩演绎。

以百老汇级别的视听盛宴，透过科幻视角讲述了一段关于勇气、责任和爱的故事，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感官盛宴。原创儿童音乐剧《复活吧，胡萝卜》打造了一个10000年后的未来幻境，讲述一只兔子在10000多年后重返生命消失的地球，背负起生命复兴的责任，只为寻找唯一仅存的一根胡萝卜。再来关注吴青峰，今年以个人姿态闯荡乐坛，创作力旺盛。最近他再度推出了个人的全新音乐作品《请听》。从小就很喜欢花和大自然的他，依据聆听花开的声音作为灵感，把人的一生比喻为花的一生，融入婴儿的哭声、恋人絮语、家庭热闹的声响，创作出富含温暖生命的歌曲。而由吴青峰填词谱曲的《十七》，作为 SHE 17年的深厚感情纪念品，将歌曲幻化为影像 MV， 更重现了点点滴滴的回忆。即将欢度17岁生日的 SHE 为新歌《十七》搭上梦想号列车，戴上了假发，换上出道时的衣服，瞬间冻龄回到17年前。9月7号17点，《十七》MV 将在 SHE 官方 YouTube 频道首播。最后来看，继汪苏泷2018全新专辑同名先导 EP《克制凶猛》上线后，今天新单曲《全世界陪我失眠》再度温柔来袭。这次汪苏泷选择用他最擅长的龙式抒情，以无垠的太空为舞台，希望用音乐抓住某些离我们飞逝而去的瞬间，看似冰冷，实则充满温度，也解锁了汪苏泷全新专辑的孤独篇章。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魅力，欢迎大家回到第20段，我是王卓。今天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两张DG大荷花唱片当中的名版黑胶，一起来聆听半个世纪前音乐大师的精湛的演绎。那么在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傅尼耶带来的德国夏克大提琴协奏曲。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为大家带来施耐德汉和约胡姆合作的贝多芬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呢，被誉为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很多名家都有精彩的录音，古典乐迷心中的名版唱片也有很多，比如像阿尔斯特拉赫与法国指挥家克鲁伊坦的 EMI 版，以磅礴的气势赢得大众的青睐。而德国小提琴家施耐德汉也以严谨的曲风、高贵的气质让许多乐迷折服。 施耐德汉本人和不同的指挥录制过数个版本，其中与肯彭的单声道版还有约胡姆的立体声版都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合作者都是柏林爱乐乐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施耐德汉和约胡姆在1962年柏林爱乐一起在耶稣基督大教堂的立体声的版本，这也是地基大荷花系列当中最受欢迎的一张唱片，销量极大。而黑胶编号138999就是这张黑胶的编号。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采录自红头立体声首版。 客观的说呢，这张黑胶和刚刚听到的福尼耶的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的录音音色是各有千秋的。那么前面一张唱片的质感更加的突出，音质清晰通透，而这张的录音呢更加温暖醇厚，与小提琴细腻柔美的音色搭配，具有一种梦幻一般的魔力，赢得了很多乐迷的喜爱。 施耐德汉1915年5月出生在维也纳，这座具有浓厚音乐氛围的城市培养了他独特的音乐气质。1933年，年仅17岁的施耐德汉在巴滕贝格伯爵夫人的推荐下进入维也纳爱乐团担任提琴手，在那里他得到了著名的指挥家福特文格勒和克纳佩斯布施的赏识。在1937年，他成为了乐团的首席，在那里一干就是12年，被誉为维也纳爱乐历史上最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从这个录音当中，你能够感受得到施耐德汉他的演奏风格，流畅的线条，飘忽不定的音色变换，构成了他回肠荡气的音乐特质。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二乐章，非常优美的慢板。在乐队的这个处理上呢，约胡姆是非常营造出一种宏大安宁富于思索的影子，非常的动听。音乐行进比较一般的演绎呢，属于中等速度。施耐德汉在这里呢，展现了处理这个慢乐章的高超的功力，他的句法非常得当，气质典雅，温暖的音色很动听。小提琴呢跃然于乐队背景之上，有如夜莺在歌唱。 在乐章的末尾的华彩乐段，那种感觉基本上也和前面的风格很近似。刚才呢，由于时间的关系，第一乐章末尾的华彩乐段并没有听到，那这个其实也是本片的一大特色，它采用了由这首作品钢琴版移植过来的华彩乐段，定音鼓的引入和这部作品的音乐形象和气质上都略有不同。在近代的录音当中，只有克莱默采用了这个版本。 现在音乐来到了作品的第三乐章回旋曲，施耐德汉呢将回旋曲的主题演奏得非常得体，具有浓郁的维也纳风格，乐队的热烈气氛也迎合着独奏者的情绪，最后的华彩乐段呢如同第一乐章那样的大气磅礴，音乐在酣畅热烈的情绪当中达到高潮。作为一代指挥大师，约翰姆尔、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都非常出色，这些作品演绎所需要的丰富层次和条理华德能够极好地呈现出来，大段琢磨而又不失细节， 在力量和哲理的表现当中也是不乏那种鲜活的情绪和动感的。在这张唱片当中呢，施耐德汉他的小提琴音色体现得十分到位，绵柔当中蕴含强大的张力，音乐情感的起伏和紧张度的疏解使听众享受到难以言喻的满足感。小提琴和乐队出色的合作推进着音乐的发展，这一切造就了这张地记大荷花唱片的经典。永恒的魅力，今天黑胶集市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黑胶历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两张唱片，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陈小斌。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 我是陈小斌，那么咱们下次黑胶集市再见。 再见。 爽烟沙奥莱金秋独享劲爆折扣，全场低至一折，最低的价格，最优的商品，给您物超所值的惊喜。烟沙奥莱，中国奥莱的始创之源，纯粹购物的理想之所。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